后在红磡绕道天桥和公主道行车天桥的交界截停共17辆车，其中7辆车涉案，4名认罪被告分别在被车上被发现。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声称在上空发现相信属于中国监视气球的讲法，发言人毛宁表示，事实真相澄清之前，猜测和炒作无助于妥善解决问题，中方正在了解核实情况，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冷静及谨慎处理。毛宁强调，中国一直严格遵守国际法，无意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及领空。美国国防部早前说，正在追踪近日被发现飞越敏感地区上空的监视气球，又说相信这个高空监视气球来自中国。加拿大在当地星期五说，正在监视涉及监视气球的第二宗潜在个案，正同美国保持密切合作，保护加拿大敏感信息免受外国情报机关的威胁。加拿大没有说明事件涉及什么国家。天气方面，一道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为该区带来有雨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听日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天气和暖，早晚有薄雾。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660点，跌297点，总成交129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63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2054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5蚊，升2蚊；阿里巴巴106.1，跌2.9；恒生中国企业74.5，跌4；美团172.8，跌3.8。盈富基金21.78，跌3毫；中国平安57.9，跌2.5；南方恒生科技4.56，跌4.8；友邦保险84.95，跌4毫；比亚迪股份254.8，跌7.2；百度集团144.8，跌6.7。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566，瑞士法郎8.565，澳元5.529。加元5.868，新西兰元5.068，欧元8.549，每百日元对港元6.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9点，升107点。港金报17890蚊，比上日收市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美元，卖出1911.1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维园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咧受阻，龙尾而家排到去湾仔交汇处。而反方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咁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杏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而家去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一号干线威尔斯去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彩虹道游乐场旺角方向，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7: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b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我最想在这个元宵节呢就跟我妈咪一起吃汤圆，话晒搬了出来之后沟通少了嘛，一起吃汤圆看下戏笑下，一家人咪唔使顾顾下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 系 你我。 我是陈家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我亦都是一个肠胃科的教授。香港电台是陪伴我成长的好伙伴，由1970年代开始的节目，例如《黄金的旋律》啦，《青春交响曲》啦，以至后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伴我度过好多个不眠不休的晚上。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 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想要终身美丽，梗系由内到外靓出嚟啦。但系点解每次睇中医，啲人都话你好湿啊？ 香港咧系一个华南地区嚟嘅，其实一年四季就算几干燥都好啦，都系干得过几天嘅、只不过佢系大湿、小湿定中湿嘅啫。喺香港住啦，会俾呢啲湿气咧影响个身体嘅，包括皮肤啦，或者里边嘅内脏啦，我哋都会影响到嘅。 想继续靓落去，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日本做歌手最紧要肯多啲尝试。日本女歌手鬼头明里深明呢一个道理之后，无论系声优、歌手、主唱动漫主题歌曲，甚至乎翻唱经典作品都一样做晒。今次全新演绎宫廷静香嘅电视动画《Dragon Ball GT》嘅经典主题歌曲《Blue Velvet》。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鬼头明里》（Blue Velve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月三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提提你，今日我哋有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 今日我哋点歌嘅对象咧，就系一啲帮忙代购嘅朋友、嗯、啊。如果你身边系有啲咁嘅朋友，又或者自己就系嗰个朋友啦，就系帮人哋代购嗰个人啦。咁啊，你可以话俾我哋听啦，即系有啲咩想同我哋讲，或者有啲咩歌，有啲咩歌想点俾佢哋嘅。 系。嗱，咁啊，今日等下六点钟，我哋你就听我哋点咗啲咩歌俾佢啦。咁、嗯、大家可以上去网上面个 post 留言啦，话俾我哋听啦。因为我谂年终你有好多嘢要买咧，即系虽然而家好容易你可以网购到啦，喺其他地方咁，但系有一啲总有嗰啲叫咩地域限制啊，系啦，或者个运费真系哇仲贵过件嘢本身再贵几倍咁样，你冇 free shipping 啊，真 系 好难搞噶。 冇错冇错，所以而家玩代购呢样嘢咧，我谂嚟紧会好翻啲啦，即系多翻一啲真系有人做呢啲嘅职业咧，即系真系专门去旅行帮人代购嗰啲咧，咁就唔好麻烦到朋友啦咁样咯。 系啊，咁啦，咁啱啱你又可以 share 下你哋自己又有啲咩经验咁样啦、嗯。我想问咧，你有冇同你另一半有嗰啲 share calendar 嘅？有，一定有。 系咪好耐以前就已经有？ 我喺度谂紧，大概系几时开始有咧？应该大概拍咗拖一年左右啦。 哦，咁都好快啫。 算唔算快咧？你可以话快，可以话唔快，因为有啲人可能真系一拍拖。冇耐，即大家算係某程度上確立咗個關係，就已經即刻整個 share calendar 咁樣，即大家要互相匯報曬啲行程咁噶嘛。 係因為好相對噶嘛，依、這個 係啊，同埋我覺得好大壓力嘅呢樣嘢係，因為你咁短時間，即尤其即我一年，我覺得 O K 嘅，即有啲可能係一頭半個月咧，你其實有時好老實講，你一頭半個月同其他另一個對象一齊咗，你未必。嗰一下已經好肯定，我可以同佢行得好長遠噶嘛，係咪？咁、我覺得嗰個大壓力嘅位置就係在於，哇！我咁短時間，我要將我嘅日曆 share 曬俾你，我將我嘅行程 share 曬俾你，好似某程度上會令到自己有啲點樣講咧，好似好唔自在咁啊，好似俾人不停咁樣監視住自己嘅行程 咁、即係按你嘅邏輯，即係你同佢拍咗拖一年嘅，就覺得呢個人可以拍得耐啦。 哦，因為 所以就可以做呢件事。 因為係有事情發生嘅，點解會有個 share calendar 咧？就係因為你知我個人不嬲記性都係差噶啦，即係我係記人名好差啦。有幾樣嘢我係特別差噶， 記樣啦、啊， 記樣差，記人名差，其實都死噶啦呢兩樣嘢。跟住記日子差。 呢三日做呢行都好紧要， 系啊，所以靠你啊！即系我觉得而家有时做节目咧，都衰仔啲咁讲句，真系好彩靠波成咧，佢好勤力咁样帮我不停喺我哋节目之间嗰个 share calendar 度填晒嗰啲访问日期时间 啊，唔系会乱啊， 系啊，如果唔系我真系会乱噶。咁讲翻我自己本身拍拖嗰阵时啦，点解我会无啦啦开咗个 share calendar 咧？好似就系有一次。类似拍咗一年，跟住然后唔记得咗嗰啲好重要嘅日子，嗰啲 纪念日， 嗰啲纪念日啦，嗰啲唔知拍拖一周年定系咩嗰啲日子啦，咁然后咧佢就有少少。又唔係發我脾氣嘅，但佢你會知道佢係有啲唔高興啦咁樣。咁嗰陣時我話我話唉，我話我真係好需要一個日曆去幫我記低啲嘢，因為本身工作嘅日曆已經好富啦，即係我對於啲日期，對於啲時間，我好冇概念。尤其嗰陣時我翻工咧，唔係嗰啲翻一至五朝九晚六收工嗰一種咧，好定時定候嗰種工作啦。咁經常喺翻工嘅時間都會調配嘅時候咧，我會將啲日子真係搞到好亂嘅。咁於是乎佢就自己靜靜雞開咗個 share calendar 嗰陣時就。add 埋我落去，咁然后咧最初我都唔怀疑嘅，到几时开始我先知原来佢开咗个 share calendar 咧，就系佢不停咁样加咗嗰啲好重要嘅纪念日喺嗰个嘅日历当中，跟住然后去到有一日又到咗嗰啲唔知乜嘢特别日子，咩相识嘅一日咁嗰啲啦，跟住我就突然喺个电话度，佢会弹个提醒出嚟噶嘛，跟住然后我突然。就係諗起，咦！我好似冇自己填過一啲咁嘅嘢喎，點解會係啦？跟住我先發現，原來佢將我加咗入一個我哋兩個之間嘅 share calendar。係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哋就共用一個日曆，用咗好一段時間啦。咁啊，而家 開始慢慢發展落咧，就唔係淨係用嚟記住嗰啲紀念日噶啦，就會有好多可能邊一日約咗佢嘅朋友食飯，邊一日約咗我屋企人食飯，邊一日可能我哋係相約咗應承咗話同朋友一齊去睇戲咁嗰啲，或者去睇演唱會嗰啲，咁全部事關無關大小嘅都會擺曬落去咁樣咯。不過都係咁嘅，都係佢填噶，我好少填噶。 佢有冇曾經？投诉过 有 大哥你填下 有 呢、這个知咩叫 share gallon 啊？唔系就我 share 俾你啊嘛。 打个譬如就系咧嚟紧我会去亲戚嘅婚宴，咁然后咧我之前同佢讲过一次咁大把，讲过一次咁大把系边一日同埋喺边度。 佢即刻 咁好自然地佢就佢谂住，我谂佢应该心入边会谂住我 confirm 咗啲细节之后就我会 mark 落去嘅。咁点知我又唔记得咗咁做啦。咁于是乎就临近我哋就嚟就嚟要去呢个婚宴啦。咁然后咧就有朋友问：喂，你哋嗰日得唔得闲啊？我想约你哋食夜晚饭。咁最初佢就好快咁应承话：应该 OK 啊，冇问题啊。因为嗰阵时嗰个日历冇 mark 过任何嘢啊。咁跟住然后之后话。我先再同佢講翻，唔係喎，我咪上個月同你講咗，我哋嗰日要去婚宴咯咁樣。佢話嚇，咁你又唔 mark， 你 confirm 咗你唔 mark 嘅，我點知你 confirm 咗啫咁樣。 啱啊，留得好啊。 係啦，咁於是乎我就發現係其實自己真係有好多呢一啲嘅壞習慣嘅。 因為我就係一個長期都會用呢啲日歷去幫自己記低嘢嘅人啦，同埋啲 to do list 嗰啲。因為我哋啲行程或者。啲時間咧好濕碎嘅，即係突然之間，譬如我哋有節目嚟講，已經有訪問啦。 嗯， 通常係最主要 mark 呢個，因為一錯咗， 就好大件事， 就好大件事嘅。你兩個 artist 一齊嚟咗， 就好尷尬， 就只能夠我哋分開做訪問嘅啫。 都好刺激， 但係 touch 我哋冇試過嘅。咁跟住，因為我哋仲要 confirm 埋嗰啲studio 嘅期啦，亦係好驚嚟到嘅時候，哦，原來啲 studio 期撞咗啊，或者唔記得咗 mark 啊，或者剩啊咁，都費事尷尬，同埋呢個都基本要搞到啦。咁跟住仲有自己私底下嗰啲，譬如約可能開會，咁就又要 mark 咯，約咗邊個食飯又要咯，今日。要傾嘢咯， 又要 mark 啦， 系啦，全部好，同埋啲嘢好濕碎嘅有陣時，即係一個 message 過嚟嘅時候，你應承咗 OK， 但係當如果你嗰一刻你冇即刻入落去嗰個日曆啊嗰度成咧， 轉頭 好快會唔記得噶啦嘛。 同埋最罩忌就係好多時候呢啲約會咧，你約好一個時間，可能佢又會改一下個時間，改一下個日期，咁然後你又唔記得改翻啱嗰個日曆咧，你又好容易搞錯啊嘛。 咁所以我一路已經自己係會 mark 低事無大小，總之我要。令到嗰個每一個時間點唔會有兩樣嘢要同時進行啦，個概念。咁跟住另一半其實之前都好耐之前都有問過有冇興趣整一個 share calendar 嘅，咁但係我就。就又係有嗰種唔中意，好似 束縛不來如人馬座啊嘛，即係啦，明㗎啦，唔使解釋咁多，你人馬座啊嘛，大曬㗎嘛， 係啊，咁即係講睇啦，你明啦，即係講完啦，已經人馬座咁啦，好似咁，但係咧去到隔咗呢幾年間咧，我又發現一樣嘢啦，雖然你唔同佢，即係你唔 share 個 calendar 啦，但係嗰啲你嘅事情你係唔得閒，咁你都要同佢講㗎嘛。係 啊。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變相你要做多一個步驟囉。本身你已經要記得 mark 落 calendar，mark 完 calendar 你就記得同對方講。咁就已經好容易會 miss 咗一啲位置，即係例如佢問、啊、哦呢、這個禮拜你星期幾得唔得閒食飯啊咁，跟住我哦呢、這個禮拜都唔得喎，佢話啊你唔早啲講咁樣， 係啊，我都成日出現呢啲狀況， 即係其實唔係有咩阻撓，純粹係大家 plan 自己嗰個星期嘅時間咁。咁但我個人真係好衰嘅，我好少星期日。或者點樣呢，一早就準備定呢個禮拜嘅時間、或者通知曬我星期幾得同唔得啦。除非個禮拜我嘅工作超級 pack 到實曬呢，咁我就會一早 planning。如果唔係呢，我都好 feel free 嘅。 Okay， 因為覺得都仲有啲鬆動位可以加加減減。係 啊，到時再算啦，咁樣好衰格嘅呢樣嘢。 但我覺得你比起我，你已經好好噶啦，你已經做咗盡責，將好多嘢 mark 落去嗰個日曆嗰度嗰個人啦。因為咧，我有一個概念嘅，成日都係點解我以前唔中意用呢啲咁樣嘅日曆咧？即係唔係講緊共用嗰個日曆啊？我連自己嘅日曆我都好少會 mark 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只要唔 mark 咧，我就可以訓練到自己嘅記性。 但原来是不得的。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去证明这个想法是错的，是训练不到自己。 你要用两年才证明到这件事 是错的。你会两个礼拜你会在两年期间你会发现自己出过错你会中过招你会发现原来有些东西真的不记得。你会觉得嗱，今次买了一个教训你下次的记性要进步你要记住了这样啦。跟住到下次你又会不记得的啦。 又买就买了很多东西了。我人生买得最多是什么教训。系咁买咯，哇，买好多嘢啊！我 买埋啲教训系好贵噶，全部都 系啊！点解我咁穷啊？ 你啲人情债系还唔起噶？ 知唔知点解我咁穷啊？因为我买好多教训。但系我咁样讲完，我最近都系唔好用屈服呢个字， 系， 但系我选择咗咁样做。而个原因就系因为啱啱讲，好容易会出现呢一啲嘅误会啊。 嗯， 即系你 mark 咗，但系冇做嗰部通知，咁大家啲时间就唔知点样就啊成。 系啊， 咁其实我最终就系发现，我反正都入晒落嗰个 calendar 度，咁不如就 share 埋俾佢，咁佢自己望，咁就知道啦嘛。 系咯，咁我就唔使悭翻啲时间啊嘛。 系啦，咁当结婚咧就我系一个会入嘢嘅人啦。 系 你唔系，你系一个唔入嘢嘅人。 我系一个唔入嘢啦，又唔好记性啦，又唔会讲嘅人。 系啦，又谂住自己改啦，但系改完之后改几都改唔到。 所以其实好老实讲啊，唔好话啲乜，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好麻烦嘅人。 好想好想封烟俾老婆，然后俾佢尽诉心中情。 冇啦，你一漏起佢讲呢个话题，佢可以讲好耐噶，佢会逐单数噶。 哇，佢应该忙紧啦，如果唔系，佢应该肯定喺个 group 度就会讲嘢。佢冇啊，你好彩啊你。 应该翻工啫， 因为我不嬲对日子嘅嘢都几，我深刻传统嘅。我细细个拍拖嘅时候咧。虽然嗰阵时未有呢 calendar 入住啦，我会有张卡仔写住，譬如同第一个女朋友咧，我会 mark 低第一次拖手啊， 哇， 第一次唔知 太无聊， 无聊呢啲好紧要噶，话你听。 对唔住，我咪就系因为觉得呢啲嘢无聊，所以我冇做咯，所以我咪俾人闹咯。 系啊，即系我不嬲有呢一铺人嘅， 系 啦。咁但系呢啲你之后会发现其实紧要嘅， 即系第一次睇戏啊，第一次入红馆睇演唱会啊，嗰啲事务大小都系嘛， 都要 的。第一次食韩国嘢，第一次食快餐店咁样都要写。 我开始 feel 到你笑紧我啦。Boy, you were someone else. Next thing I know, she was sawed over my neck. I got her perfume on my chest. She trying to get me in her bed. Now are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rotein shake. 'Cause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Then we ran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a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仲见情人还好吗？仲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仲见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Next morning, and she was gone. Looked in the mirror, something feeling kinda wrong. Last night was fun, but is she the girl I want?So I go back to the club, trying to find another one. 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Wait, what the f***? Let's pump the brakes, I swear to God I've seen this tape. So we get into my room, and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Wait, this is kinda strange, cause 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人好吗？现在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纵然情人还好吗？仲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最爱，却又很牵挂。纵然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我未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难忘记他。让你快到吧，识破吧，由于心死才会不说话。其实直天当我亲他。 古巨基同埋泰森优士嘅第二最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去年十二月零售销售按年上升1.1%。去年全年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则较前年全年下跌0.9%。政府发言人话，随住经济气氛改善和政府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去年十二月转为按年上升，第四季合计录得0.4%轻微增长。不过反映去年年初第五波疫情的严重影响，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全年合计轻微下跌。发言人话，展望未来，经济活动从疫情中复常和预期访港旅客人数上升，应该有利零售销售的表现，劳工市场情况改善将提供额外支持。本港下个星期一起与内地全面通关，罗湖口岸将重开。港铁表示，到时东铁线每三班北行列车，两班往罗湖站，一班往落马洲站，每个小时大约有十班车前往罗湖。东铁线的班次大致回复至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港铁会密切监察列车情况，按实际需要调整班次，并加强向乘客发放资讯。在全面通关初期，港铁会派出超过160名额外人手在东铁沿线，特别是上水站和罗湖站，协助乘客出入境。被问到东铁线转为九卡车之后能否应付需求，港铁过境铁路总管张志强表示，罗湖站重开之后难以预测实际乘客量。他指出，旅客过关同平日早上的上班上学高峰时间未必完全重叠，有信心现时服务可以应付需求。教育局下个星期三起安排跨境中学生回港上课，本月22日起就安排小学、特殊学校和幼稚园跨境学童回港上课。教育局建议学校和家长加倍留意跨境学生复常之后的社交和心理状况。凤溪第一小学有200名跨境生，校长朱伟林说，有几十名跨境生日前已经自行预约配额回校上课，为让他们重新适应校园生活，学校在上午和下午分别安排25分钟长小息，让跨境学生多与其他同学交流。课堂亦都安排小组讨论，令部分很久没讲广东话的跨境生多些表达。政府说会为跨境学童申领回港证作特别安排，经学校统一代办，入境处会尽快处理。朱伟林说，农历新年假期前已经提醒学生及早处理证件。41岁男子钟旭华2018年在南大屿山玩滑翔伞的时候失踪，六日之后遗体被寻回。死因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六个钟头之后，一致裁定死者死于意外。死因庭上个星期五起展开研讯，共传召14名证人，将两份书面供词呈堂。法医解剖遗体之后，判断死因是全身多处受伤，与由高处堕下并撞击硬物情况吻合，预计死者当时已经死去三日至到一星期。民航意外调查机构的报告透露，死者有飞行资格和经验，涉事滑翔伞亦都正常运作，但是事发当日因为天气急剧变坏，滑翔伞遇到超出标准的阵风，死者可能飞入云中并堕地，导致身体多处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明日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早晚有薄雾。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跟维园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仲系处理紧噶，车龙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啦，就系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跟维多利亚公园有路面障碍物，比较挤塞一啲啦，龙尾系去到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车龙的过了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封路方面啦，提一提大家啦，哥和老街有水管急收，去泽安村方向跟住达之路嘅快线封闭咗噶。另外达之路去达康街方向跟住哥和老街嘅快线都系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唔同寨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班神，你 ready 未啊 ？Right, I'm ready. Yak hui zhang xi wei, fen hang dou bao tou zi mei. Yao yan hou lan tai, ke ba.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甚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稳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去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 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斗嘴好过，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除我以外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吓亲。 有时候呢，我哋好喜欢问人哋你 ready 唔 ready 啊，你 ready 未啊，但偏偏呢个世界有好多嘢好难去讲 ready， 可能你 ready 好去接受一段新嘅关系，但係嗰个人已经走咗，可能你 ready 要结婚生仔，但係嗰个人已经等唔到。听下有陈柏宇你们我们嘅 The First Take Version。 有时我观一片天，天忽已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已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晚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该。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天真的。要还以天真的你，我能妄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围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该。你陪我穿一套衫，衫温暖至今，我陪你开一支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无愁无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围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该。不需要说什么，只识得感觉真，全部宇宙都赞颂爱。人在变命会改，原来当我就在。 才是爱，再浮再沉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的揭开，珍贵在一瞬间就不再，爱就要笨到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伟大， 一旦涉及到多过一个人的事情，一旦涉及到感情，这个世界很难说有得 ready 的。因为时间一路在路行，大家的脚步也都一路在路行。Eden 吕着安 ,Lovers。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了第一不可、yeah、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can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奔我世一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心境错不错，我性格注重让新人相信我的事不多，唯因你可以激起我斗志，在乎要积攒越勤想唱情歌，世界太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能够跟指引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For you For you For you 又好似喺音乐嘅路上咁啊，可能好多嘅音乐人，好多嘅歌手，佢都未必知道自己到底 ready 唔 ready 咧。但系一路做落去，作品一路推出，渐渐就会有一班人行出嚟话俾你听，其实你 ready 噶啦，其实你系我嘅世一，甚至乎系宇宙第一。带嚟有 MC 张天赋世一。 Please,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 所以在往后的日子，或者你可以考虑不要问自己是不是 ready， 或者你可以问自己到底自己想不想这样做。听过有卫兰的 最美的发肤，爱你不怕苦，如上帝流转生活，与你再游湖，伸小手，可惜我困在原地找出口，会接受我的愚昧，也证实爱的缘故。 I got your back, yeah. I got your back, hey, yeah. 仿佛擦过如最初，最初两街中找到配方。看我为你奉信那温柔，确保你会亮透。 之前听过有路话 featuring Lady 嘅宝贝，仲有佢哋雷同已有，让时间变慢。 香港旅客人数上升，应该有利零售销售嘅表现。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较早时候喺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有关中国宗教情况嘅言论时候，强调美方有关言论罔顾基本事实，诋毁中国嘅宗教政策，充满意识形态偏见，中方坚决反对。 毛寧話：所謂中國進行種族滅絕係美方編造嘅世紀謊話，強調美方冇資格對中國說三道四、指手畫腳。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利用所謂人權、宗教、民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壓制中國發展。至於美方早前公布布林肯將會訪華，毛寧話目前冇可以公布嘅信息。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正為該區帶嚟有雨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多雲，有幾陣雨，天氣清涼。聽日氣温介乎16至1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聽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天氣和暖，早晚有薄霧。室外氣温18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维园的路面障碍物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后旺道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接近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上西隧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多车，龙尾观塘码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弥敦道有水管急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的快线封闭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林锦公路不同寨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国剧830 新居。 剧里面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剖面纳入剧集里面，形成了浮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承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住屋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和勾勒出上海百态。 国剧830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想要终身美丽，梗系由内到外靓出嚟啦。但系点解每次睇中医，啲人都话你好湿啊？ 香港咧系一个华南地区嚟嘅，其实一年四季就算几干燥都好啦，都系干得个几天嘅啫、只不过佢系大湿、小湿定中湿嘅啫。喺香港住啦，会俾呢啲湿气咧影响个身体嘅，包括皮肤啦，或者里边嘅内脏啦，我哋都会影响到嘅。 想继续靓落去，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家家迎最爱，户户人团圆。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我最想就是跟我哥哥一起吃汤圆的，因为我哥哥是一个挺寡言，挺少将情感表达在特别是家人面前的，但是你知道他默默地是对家人很好，所以跟他吃汤圆希望可以撩到他的内心，等他将一些情绪心事都可以给我和他分担。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香港人應該成日會見到韓國嘅士多啤梨啦，士多啤梨叫做低字，有冇食過韓國嘅士多啤梨？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大家知唔知道原來香港都好犀利嘅，成日食士多啤梨咧，係佔咗韓國出口士多啤梨咧三分之一啊！咁啊係韓國出口嘅第一啦，士多啤梨嘅一個地區嚟嘅，真係好犀利。 主持蘇怡老師、譚永輝，星期日晚八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 港台电视直播， 2022至2023年度 香港超级联赛， 2月4日星期六下昼4:50，香港 U23对冠中南区。 联赛仲未取得分数嘅香港 U23，究竟可唔可以偷鸡取得分数嘅零的突破呢？ 2月5日星期日下昼2:50，标准流浪对李文。 今场作客嘅李文面对力争上游嘅标准流浪，战况必定激烈。 香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6:00新聞翻嚟之後，星期五有呢個全城點歌大行動嘅環節嘅。 今日點歌嘅對象咧，開心啊！ 係 聽到都覺得開心啊！ 今日點歌嘅對象 係啊，因為咧諗起都覺得好恐怖啊！就係點歌俾一啲 幫手代購 嘅朋友。 我哋講緊即係嗰啲為朋友去做代購嘅人。 即係打個譬如，就係如果 你去日本， 我去旅行啦，咁然後咧就會有好多人走埋嚟話：喂，賓臣啊，可唔可以幫我喺日本買咩咩咩乜乜乜咁嗰啲？ 即係唔係講嗰啲專業嗰啲？ 咁我就係嗰個啦。 你就係嗰個幫手代購嘅朋友。係 啦， 呢啲啊友情大考驗嚟嘅。 最慘就係咩啊？真係純義務嘅啫，冇好處嘅。 唔通我真係收你服務費咩？係 咯，唉， 如果收服務費你都唔揾我啦。 視乎幾 friend 咯，波性就唔考慮啦。 係咩？唔紧要，你唔使帮我代购，你帮我放啲卡得噶。拎啲卡过日本放，代放 系 啊，含包代放就系呢啲啦。嗱，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啲帮手代购嘅朋友，嗱，你受惠于佢嘅系一个好好嘅机会报答啦。又或者你做过呢啲位，真系分享一下。即系我谂应该都可能差嘅故仔比较多噶啦， 系啊，所以我都成日劝身边啲朋友唔好咁傻猪啊， 唔好傻啦， 系啊，冇好处啊， 系啊，咁啊，如果有呢啲故仔啊，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亦都可以点歌啦。咁啊，呢个时候就听下分，你啊小心啲啊，你嚟紧飞啊， 知帮手代购嘅朋友。你哋好啊，我成日都同身边嘅人讲。做人唔好太代购，即系咩啊？ 即是近日个个都去旅行，一旦听到有朋友或者同事即将要飞，就会好多人都冲埋去叫你帮手买呢样嗰样咁样。明嘅，几年冇飞过啊嘛，就连以前网上嘅代购服务都少咗好多。深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属于外地嘅购物清单。见到有朋友飞，心里面嘅贪心魔鬼总系会冲出嚟。诶，帮个手啫，你唔系咁都托手争啊嘛？帮一个半个人代购冇乜所谓啊，但系好多时候一传十，十传百，一个唔小心，你就会应承咗成十个八个人帮手代购。你想推咩？推得一个又唔好意思推另一个、啊，怕被人说你大细超啊嘛。于是乎，你原本 plan 好咗一个星期嘅完美行程，就被呢啲少少少少嘅请求破坏晒。嗱，揾人帮手代购嘅人，好心你哋啦。人哋千辛万苦先请到假去下旅行休息下咁，你哋好唔好意思噶？成个行程就系不停咁样周围帮你哋扑嘢，行李本身已经有重量限制噶啦。分分钟帮你哋买完嘢，又要加钱先可以超额相机，将心比心啊！你哋都唔想自己旅行嘅时候俾人破坏体验啫，系嘛？所以做人真系唔好太代购啊！有时抵得谂帮下朋友冇乜所谓嘅，但系如果忍一时激亲自己，退一步益埋人哋，咁啊冇乜谓啦。所以我哋都需要拒绝人嘅勇气。而我最后要送给大家的就是 Jin Lee 的丹丹，学习一下这种不需要事事顾忌的智慧，勇敢一点做自己，谁做得到你啊？帮手代购一定会收回你服务费的奔神上。 有些缺什么你只可以死， 嚟自 Jin Lee 嘅派台新作，有呢首嘅抌抌抌晒嗰啲朋友去啦，嗰啲叫你叫你去帮手买嘢嗰啲，你抌晒佢得噶啦，唔好要啊呢啲朋友。 边朋友衰？肯定就是你。 肯定就是你啦，唔系其实咧，今日拣呢个题目咧，我系其实系提早 同我讲 嘅。 好啊，你好啊，听下我又写咗啲咩俾呢一啲帮手代购嘅朋友。 帮手代购嘅朋友，你哋好啊！新年流流咧，我觉得最值得收利是嘅人，一定系你哋啊！如果我要严选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五种人呢，都一定是你们啫。虽然现在坊间就有很多代购啦，但你们都知道很危险的嘛，一阵间给了钱又不见人啦，一是呢就给些假货你，总之一个不小心就很易中伏的啦。所以你万一咁好彩身处在外国，又有一些很喜欢买东西的朋友呢，好自然，你嘅朋友就会揾上门问你可唔可以帮手代购啦。呢啲真係友情大考验嚟㗎。老实讲啊，你嘅朋友揾得你帮手买，除咗安全梗係想平啦。最好就梗係你返开嚟香港顺便拎埋返嚟，今日连运费都悭返啦。就当友情呢单嘢讲心唔讲金啊。问题都未完喎，例如朋友要你帮手代购啲嘢，可能你完全唔识㗎，都唔紧要，照帮你搞囉。去到买嘅时候，可能你有问题问佢，佢又十问九唔应，又嫌呢样嫌嗰样，万一有时差喺嗰啲英国美国地方就仲麻烦，所以你做緊嘅嘢绝对係苦差嚟嘅。我有一位朋友 A 正正就成为了苦主了。话说他身处在日本，跟朋友 B 知道了之后就 message 他帮手啦。因为朋友 B 又玩开一种游戏卡，在日本出了那些会场限定，即是说要去到现场才买到的。那朋友 A 是完全不识的，不过见近近地就想着去帮下手买咯，反正都不是要好多啫。好啦，去到事发当日，首先去到现场，朋友 A 就发现哇咁多人嘅，又要排长龙，唔紧要，我有几日时间，于是乎就去排啦。然后埋到去先发现，原来会场限定都有两个款式可以揀㗎喎。而呢一样嘢係喺香港嘅朋友 B 事前完全冇讲。于是乎朋友 A 就即刻打返香港，啊点知对方又冇听，咁朋友 A 就唯有喺现场企喺度斋等啦。好啦，隔咗几个字，朋友 B 终于打返嚟啦。朋友 B 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啱啱做緊嘢 miss 咗个电话添。呢人都未最嬲，最嬲係下一句呀。朋友 B 同身处喺日本会场嘅朋友 A 话：我呢头先喺香港见到有人放，都唔係贵好多咋，都係唔使麻烦你啦，我迟啲再搵你啦。然后就收咗线啦。所以帮手代购的朋友，我绝对明白你们怎样被朋友这两个字压榨的。做完这么多事连服务费都未必收到啊。所以有得揀的话，真的不要随便挑战你的友情啊。除非你想跟那个人绝交很久啦。为什么听落我好像这么感触？因为我在香港都试过帮手团购，都已经烦到死了。现在想回头，那时我一定是癫了。发誓唔会再做团长嘅波成上。 谁人愿听？说到与你达目标。 别人共无法反对，举举跌跌撞撞都打成命，如能够疯疯癫癫，你记住未叫做无人认证。但有谁将底牌看清？饰演这类型都给观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被睇低几千年下，怎样去部署？其实心酸啫，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中条冷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胜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开彩色。I'm not crazy， 这种荒诞叫做清醒。你眼瞅无敌，尽做冇杀听，做下难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要运重伤扮明星，痴迷望两次就望上靠痴扮纯粹，我却会笑到最美，要你每个见证，继续低俗扮大佬，好心咪唱歌用个大脑，宁愿给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或者先给你最轻，先可以换到台下欢呼声。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波中条冷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胜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开彩色。I'm a crazy， 这种荒诞叫做清醒。人人用偶包到错到获胜，但在下巴位累地，做做笑话讲起今也够我取胜，够铁够火算我本领。我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拼尽条冷命。I'm not crazy， I'm not crazy。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搏尽条冷命。砸下了根就有生命，富人从未怨命。再唱这首是我曾付出等价去唱到底。I'm not crazy。 唔知有啲波手做代购嘅朋友啊，有冇听我哋嘅古仔，就会有一个感觉系，我咪傻咗。Am I crazy？ 听佢有宝琪嘅作品嘅，咁啊，啲听众嘅留言点唱啦？有位朋友咧就话想点林家谦嘅《在空中的这一秒》嘅， 系 俾佢几个好朋友听，因为每次譬如林家谦啊、黄贤出碟之后，应该佢好中意嘅歌手啦。咁、都有朋友会直接问佢哋使唔使帮手买啊，买唔到会帮佢订啊咁。咁另外有一个朋友路过亦都会帮佢储镜仔啲应援啦，然后一次过寄俾佢嘅。咁仲有一个朋友咁唔该又问佢使唔使买嗰啲日韩化妆品咁，所以每次联络佢即系使唔使买嘢嗰啲咧，佢都会感受到啊，在空中的这一秒有呢啲朋友喺度真系好好我几好。 咁另外咧，亦都有人话咧，即系想送俾佢嘅朋友啊，即将去日本啊，因为咧呢一个嘅南儿当立樽推出电影版之后咧，日本最近多有好多限定商品啊，好想揾佢去买一啲限定嘅呢个刺绣长毛巾啦，同埋一套十七只嘅 figure 咁啊，所以咧希望点呢只歌俾佢咧，可以令个 friend 心软帮佢买。 但系点呢只歌俾个 friend， 如果 friend 冇感觉嘅话，可能系冇用嘅，你有冇谂过？可以首揀嚟啊，即係 Slam Dunk 嘅新嘅電影啊，咁啊呢一首嘅第靈感啊。 提我话必须要讲啊！阿斌终于睇咗啦， 系啊，终于的起心肝喺今个礼拜睇咗啦，迟啲分享一下先。 嚟自 The First Slam Dunk 呢一套电影啊 ，Ten Feet 嘅第零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去年十二月零售销售按年上升1.1%，去年全年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就较前年全年下跌0.9%。政府发言人话，随住经济气氛改善和政府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去年十二月转为按年上升。第四季合計錄得0.4%輕微增長，不過反映去年年初第五波疫情的嚴重影響，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全年合計輕微下跌。發言人說，展望未來經濟活動從疫情中復常和預期訪港旅客人數上升，應該有利零售銷售的表現，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將提供額外支持。教育局下个星期三起安排跨境中学生回港上课，本月22日就安排小学、特殊学校同埋幼稚园跨境学童回港上课。教育局建议学校与家长加倍留意跨境学生复课后嘅社交同埋心理状况。凤溪第一小学有200名跨境生，校长朱伟林话，有几十名跨境生日前已经自行预约配额回校上课，让他们重新适应校园生活。学校在上午和下午分别安排25分钟长的小息，给跨境学生多些跟其他同学交流。课堂亦都安排小组讨论，令部分很久没讲广东话的跨境生多些表达。政府说会为跨境学童申领回港证作特别安排，经学校统一代办，入境处会尽快处理。朱伟林话：农历新年假期之前已经提醒学生及早处理证件。香港同内地下个星期一起全面通关。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创会会长谢鉴廷形容，对内地入境团系一大喜讯，相信内地业界已经密锣紧鼓组织旅行团。但他认为东南亚入境团仍有阻碍。由於大部分入境團行程包括港澳和深圳或珠海，需要調配行程、預留時間安排旅客在香港接受核酸檢測，才能夠進入內地繼續行程。謝鑑廷預計最快三月初才見到入境團有明顯增幅，估計需要一年時間才能夠回復至疫情前的水平。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明日气温介乎16至1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和暖，早晚有薄雾。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维园道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维园有路面障碍物，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后旺道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家家凝聚爱，户户人团圆。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我最想在这个元宵节呢就跟我妈咪一起吃汤圆。话晒搬了出来之后沟通少了啊嘛。一起吃汤圆看下戏笑下，一家人咪唔使顾顾下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开启了一段他自己都没想过的崭新人生规划。顾青如同思源的重逢，引起不少的现实问题，令他们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的思考。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少女的球鞋，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张文嘉。近年主攻电影和舞台剧演出的 Crystal， 今次会同大家畅谈未来的发展大计。 星期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 香港超级联赛， 二月四号星期六下昼四点五十分，香港 U 廿三对冠中南区。 联赛仲未取得分数嘅香港 U 廿三，究竟可唔可以偷鸡取得分数嘅零的突破呢？ 二月五号星期日下昼两点五十分，标准流浪对李文。 今场作客嘅李文面对力争上游嘅标准流浪，战况必定激烈。 香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今日星期 EDM Friday Max 咧，今日嘅 Max 就围绕住一间外国嘅 label 嘅。咁呢间 label 咧创立于2003年啦，咁啊创办人咧就系 Steve Angello 啦。咁呢个名字可能你会有啲陌生嘅。 但如果你有听过 Swedish House Mafia 咧，就会知啦，因为 Steve Angello 就系其中一个成员之一。嚟自瑞典嘅 Steve Angello 喺20年前就开咗呢一个 label， 因为佢话当时啲歌冇人签，咁咪自己开咯。而嚟到今年咧，就令到呢一个嘅 label 咧踏入咗20周年啦，名字系 Size Records 啊。而 throughout 呢20年咧，亦都有好多唔同瑞典甚至乎更多嘅音乐人咧喺呢个 label 嗰度出过一啲音乐作品嘅。甚至乎过咗身嘅 Vichy 咧，曾经用 Timbrek 呢个名咧喺里边出过歌添嘅。所以20年之间，你听到无论 Steve Angello 嘅音乐啦，里边 artist 嘅音乐，甚至乎成个电子音乐世界嘅转变咧，都可以从中听到嘅。所以今日呢半个钟头嘅 DJ Max 就拣嚟 Size Records 嘅一啲歌曲，同大家听下 feel 下呢个转变啊。听紧第一首又嚟自 Steve Angello 嘅作品。整件事听落去好唔系大家认识嘅所谓 EDM 啊，咁但系就系咁样开始啊，因为2003-2004年嗰阵时间，所谓 EDM 呢个字啊，分分钟都未好正式喺商业世界出现添。听下呢首 Steve Angello 嘅 Dirty Pleasure。有啲听唔惯啊！呢首 Dirty Pleasure 咧，2003年啦 ，Steve Angello 嘅 Simplicity 呢张 EP 嗰度出现嘅。而当时呢首歌同埋另外两首佢嘅作品咧，都系 Size Records 咧第一批推出嘅歌嚟嘅。见呢一首作品咧，就去到2008年啦，有 Sebastian Ingrosso 同埋 Late Back Look 嘅 Cha Cha。 先讲呢首歌，其中一位成员 Late Back Luke 咧，咁啊都玩咗好多年。呢位荷兰嘅 DJ 咧，其中一个最闻名嘅咧，就系、是、喺一啲大型嘅电子音乐节嗰度咧，真系 live 打碟。咩叫 live 打碟咧？即系可能佢嘅 DJ set 唔系预先 plan 好咗，又或者咁讲 plan 好咗，但会按现场嘅反应咧去做一啲调整。呢样亦都系好多电子音乐乐迷咧好 respect 佢嘅地方。你上网可以揾到佢嘅 YouTube channel， 可以睇到好多佢一啲分享，佢点样去打碟啊，或者有时佢都会去评价啲 demo 嘅，都几丰富去了解电子音乐世界嘅。至于另一位啦 ，Sebastian Ingrosso 咧，都系 Swedish House Mafia 嘅成员之一。喺佢哋正式成立咗呢一个超级电子音乐天团之前咧，其实Ingrosso 都有喺 Size Records 嗰度推出作品，而呢张呢一首都系其中之一首嚟嘅。接着这首作品在 Size Records 里面推出在2014年的。来自二人的英国电子组合叫做 Fred Party。Fair Party 嘅呢个二人电子组合咧，呢首作品都系佢哋其中一首好出名啦，甚至乎可以话系成名嘅作品，叫 Every Day of My Life。呢首作品推出于 Size Records， 系2014年嘅作品嚟嘅。年份因为去到2014年，所以听落去咧，系咪近翻啲而家形式嘅 EDM 咧？个感觉更加似喺啲大型音乐节度会听到嘅一啲 progressive house 嘅类型嘅作品。 呢首同样嚟自2014年 Size Records 推出嘅作品，嚟自而家大家会形容佢 Future House 嘅代表之一啦 ，Don Diablo 嘅作品叫做 Generations。无论是歌的 structure 啦，用的声等等咧，都真系好系好黄金年代 EDM 所会有的歌嚟。嚟紧呢一首咧，都系嚟自2014年咧 Size Records 推出的作品，嚟自 artist Tom Star 的歌曲，歌名叫做 Totem 啊。Tom Star 嘅作品 Totem 即係圖騰嘅意思啦。咁其實咧，過去 Size Records 嘅歌咧都會有一啲 Tribal 元素重嘅歌曲，而呢一首無論係啲 Backing Vocal 啊、啲鼓聲咧，都會有呢種質地喺度。而呢首作品亦都有入選過 Billboard 呢一個嘅 DJ 下載歌曲網站當中咧頭100位嘅。睇翻啲資料咧，其實2014年咧 ，Size Records 是一個明顯轉變，就喺佢哋一啲嘅 cover art 啊等等嘅 artwork 咧，都轉用咗另一個新字體。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together we're louder。 接住听下呢首作品，嚟自一位 artist 叫做 And Twenty And Two One 啊，全名系 A N， 然后数目字二一，有 And Two One 嘅作品叫 Louder。呢位朋友都系嚟自瑞典，其实佢就系 Steve Angelo 嘅细佬嚟嘅。啱啱嘅 Louder 就系佢2015年推出嘅作品，而推出咗嗰首作品之后咧，佢就休息咗七年嘅时间，去到上年咧再次推出新歌。而佢休息嘅原因就话系因为觉得自己创作方面好似有啲冇乜灵感，所以就俾自己沉淀一下，一沉淀就去咗七年啦。而上年呢就有几首作品出咗两首啦，显示住呢 And Two One 嘅回归。而个回归嘅第一首就係听緊嘅呢首叫 All Right 啦。 Stuck in the moonlight, up for the night, start to the end, I can't stop my mind. Stuck in the moonlight, up for the night, try to pretend that I'm all right.Stuck in the moonlight, up for the night, try to pretend that I'm alright. 听下呢首啊 ，Size Records 2022年嘅作品，嚟自创办人 Steve Angelo 细佬 And Two One 上年嘅歌曲，由佢休息七年之后回归嘅作品啦，歌名叫做 All Right 啊。之外，上年 And Two One 都出咗 No Tomorrow 啦，而今年咧亦都成为咗 Size Records 嘅头炮。喺月尾嘅时候 ，And Two One 出咗 Love's Not Over 呢首作品，成为 Size Records 踏入20周年咧第一个头炮。今年究竟有啲咩作品会出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